好，欢迎翻到我哋军事道王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哋大家主持系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好，咁咧我哋就哇，其实就唔系。即系对上次录音就唔系争好远， 我首一次一个礼拜之内录两次音嘅， 系啦，好似第一次啊， 系 啦，咁就唔紧要啦，因为咧我印象咧有个网友讲， 系 佢话有啲网友话就好想听你节目啦咁讲，系咪俾人 cut 咗嘅？即系我咪俾大髀炒咗，咁冇嘅。 有人就话惨过食白粉咯， 但系佢上咗电，喂，我好中意呢个比喻啊，我中意呢个网友嘅比喻啊，咁我哋咧就嗱，既然系咁咧，我哋就尽量准时奉上啦，好嘛？咁啊，等大家冇。辛苦系咪？好，咁我哋咧就即刻讲呢个嘅世界军事形势啊。 好， 咁咧就第一个咧就要讲讲咧就呢个美军嘅 B-52 啊。 系， 咁呢个 B-52 咧，咁就嗱，阿力斯啊，你中意嘅系咪？ 永恒嘅 B-52， 永恒 B-52啊。咁咧呢个 B-52咧，佢又有搞作喎。 讲到退休有得讲， 讲到退休，讲到我哋退休都仲未讲完。 都未讲完，真系。 嗱，呢个美军嘅 B-52 咧，今次咧又喺呢个嘅 Anderson 啊，即系安德森关岛嘅安德森空军基地咧就出发。 系， 今次咧佢去边咧？今次佢去东海。即系我哋中国嘅东海啦， 已经好近喎，又近咗啲啦，今次 又系啊，佢飞去东海，近啲啊，嗱，其实佢咁嘅， 差唔多啲。 嗱，有一次咧，如果大家记得咧，佢咧就会飞过去南海， 台湾底啊嘛，咁咪台湾头啊， 系啦，今次就飞去东海， 系咯， 系啦，咁啊两架，即系我哋叫同温层堡垒啦，咁啊去呢个嘅东海执行呢个训练任务啊。咁大概晚上嘅十点前后咯，咁就喺宫古海峡嗰边穿过，即系宫古海峡即系大概系日本嗰个位置啦，系咪冲绳嗰啲位啦？宫古海峡咁穿过咗，其实咧佢系有唔觉意踩到少少咧，上海同埋台北咧嗰边咧情报区嘅，踩到少少，然之后咧就顺时针咁样飞，就飞翻去关岛嘅。好啦，咁样飞嘅时候咧，其实佢仲有一架咧就加油机陪飞嘅。系啦，咁系 KC-135，咁半飞，咁大家就谂啦，呢单嘢嗱个消息就好简单嘅，但系背后有啲咩逻辑咧？ 嗱，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啦， 系 第一呢样嘢，就系佢飞咗过嚟之后，系边佢自己爆出嚟话，佢自己飞到过去啊，定话即系中方啊揾到佢咧，探侦测到佢咧？咁第二个问题就系侦测到佢啦，如果佢真系嚟搞你嘅， 系 咁你点样拦截佢咧？ 系。 啊，咁两个 问题啊，嗱，第一个问题，嗱呢单嘢咧就肯定唔系中国爆出嚟嘅， 系 肯定唔系， 即系中方系唔知道。 中方就算咧，你见有啲媒体讲咧，都一定系引述鬼佬嘅， 系， 因为呢个咧其实系有一个叫做 aircraft spot 咧，即系嗱，如果你真系鉴粗译咧，就做嗰啲咩飞机发现啊、飞机沉觅啊，即系嗰类嘢啦吓，咁一个 Twitter 嚟嘅， 系， 咁佢就公布咗咁嘅消息。咁都唔排除呢啲人咧都系军事发烧友啦，或者系有内幕嘅人啦吓，咁就讲过呢样嘢。咁咧就大家注意咧就系、是、嗱，第一个就咁样啦，就唔系大陆嗰啲媒体嘅。咁啊调翻转就系、是、你知道通常国内咧，如果佢要公布啲嘢，佢未必用官宣嘅，即 系 有时可能透过某一啲嘅人去讲啦。最中意就揾嗰啲咧咩少将啊、大教啊嗰啲人讲噶嘛。咁你会发个央视嗰啲节目咪讲啲嘢啦。好啦，咁所以就应该同中国冇关嘅。咁你话系咪中国啲雷达揾到咧？未必，因为今次咧就远嘅，去到东海，即系大概系啲海中心。 即系话佢如果去嗰个位置，然后即系放嗰个巡航导弹炸你，其实应该系 我上海实死， 死紧噶。 上海实死，基本上成个东南咧都系被 cover 嘅。 哦， 其实冇分别噶，即系佢嚟广东咧，同去东海咧，其实南东海咧，佢嗰个巡航飞弹咧射埋去咧， 但系点解佢 都死嘅？ 参差唔到咧？ 点解监测唔到？ 啲雷达去咗咁远，去唔到 可能系规嘅问题啦。 或者啲卫星又睇唔到咁清楚。 嗱，我不如咁讲啦。嗱，就算睇到同睇唔到咧，其实都冇分别嘅。 系 点解咧？嗱，呢个就系答阿 Alex 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真系发现咗 B-52，应该点处理咧？ 千十一。 嗱，我哋有两种处理，一个叫热处理，一个叫冷处理。 热处理 嗱，热处理咧就系话，如果佢会派战机上去拦截啦。咁通常嗱，如果俄罗斯咧，佢系一定会派战机嘅。仲要俄罗斯玩到点咧？佢系会喺隔篱挑衅你。嗱，点样挑衅你咧？ 即系控到好埋咯。 即系佢控到好埋。埋到得几英尺，甚至乎咧会做翻滚筒， 笃你咯又， 系啦翻滚筒，甚至乎佢喺前面咧飞过去俾你睇到咧，佢咧系挂晒弹嘅，咁样嘅。咁大陆咧，大陆会飞咩咧？正路会飞歼十一咯， 十一咯系啦， 用歼十一截你咯， 或者用苏三十咯， 苏三十都有机会，系啦，歼十一同苏三十，咁咧就截你，咁咧就但系大陆冇嘛，咁同埋如果大陆有咧，你知 冇意思系即系发现唔到佢。 唔肯定，真系唔肯定， 唔肯定， 真系唔肯定。但系咧就大陆系冷处理， 哦，冷 处理，直头系冇消息。 系咯，如果台湾嘅话，就见到大陆啲嗰啲军六飞埋嚟，就一定揾架 出 F 十六， 出 F 十六或者揾架经国号嚟换飞啦，同你 一定会嘅。 咁但系而家佢好似真系冇中方飞机去拦截佢， 冇噶。同埋嗱，冷处理咧就系唔处理嘛。 咁所以咧，其实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大陆咧够唔够胆咧？真系下下都热处理咧。我见佢咧近排咧，好似个形势贸易战可能比较下风系嘛？ 系。 所以咧变咗佢好多嘢依家都系咧忍住唔做啊。 哦。 例如咧， 唔知算啦。 我哋之前咪讲南海咧，其实人哋都踩到你上心口噶啦。基本上咧，依家每个国家都要过嚟同你玩一转啊嘛。 系。 英国啦、法国啦、澳洲啦，系嘛？嚟緊呢可能連菲律賓呢都要喺呢個嘅黃鴨島附近呢都要游下水㗎嘛。所以其實呢依家呢中國呢應該進入咗個戰略忍耐嘅時段啦。佢、 哦、 要忍百忍成金。但你咁樣忍到幾時，我估呢佢哋係想忍到呢、美國嘅中期大選。即係諗住呢佢哋一防守忍到你嗰陣時呢，然之后呢共和黨大勝。 我覺得冇乜關係。 或者共和黨輸啦。 都我都係跟住做。共和黨同民主黨都係會搞你㗎。 都係會搞佢係咪， 都係會搞。 咁但我諗佢可能就等呢一陣啦。即係可能就有機會搞。好啦，咁另一單呢就都會有少少關係，就呢、是、個華盛頓郵報啊。華盛頓郵報呢就爆單嘢喎。咁大家知 Washington Post 都算做有啲叫做 credit 嘅報紙啦。咁佢咁講，佢引述呢就話美國官員呢就話北京政府啊，佢嗰啲 hacker 咧，原來咧就今年大概一月二度啦，就 hack 咗入去咧，佢哋海軍咧一啲嘅 contractor 嘅電腦，就偷咗好鬼多嘢。偷咗咩咧？偷咗一個叫做咧俾潛艇用嘅反艦飛彈。而呢個反艦飛彈點解咁勁咧？因為佢超音速噶。 好似話廣東佢偷，有人哇，我陣可能陣間講啦，都會有人偷埋 F 三五資料啊。 係啊，係啊。其实偷 F 三十资料呢个咧，就应该大概三四年前讲噶啦。 哦， 三四年前都讲。咁嗰阵时就话啊嘛，签三一其实诶来自 F 十五嘅复制嘛。 哦， 但系就做啲唔做啲啦，签三一啊，就偷 F 三十五啊。 哦，系咯， 系啊，就偷啲唔偷啲啦。 好难偷啦。 唔系，我就算俾晒你，你做到啦。 偷唔到出嚟， 有时啲嘢系咪先？ 系啊， 即系你冇嗰个技术就冇噶嘛。你唔系睇图你识紧啲嘢。好啦，另外咧就讲翻啦，就因为咧依家咧佢如果偷咗嗰啲咁嘅资料，大家就要谂啦。嗱，呢单资料又系唔系复杂嘅，即系咧佢偷乜嘢咧？嗱，基本上咧佢会偷咗咧成个专案嚟话入面咧，佢有啲咩信号啦、检测嘅数据啦，即系佢睇到佢嗰个系统点样做啦，呢啲加密系统呢啲一定有噶啦，系嘛？即系无线电点样去做加密咯？咁你咪知道咗原来美军系点样去做一个加密嗰个 做法，即系好似以前偷咗 U 德军 U 煲嗰个啊 Enigma 咁啊， 系啊，跟住然之后就俾嗰个天才就破解嘛， 系啦，破解咗佢发明电脑嗰、那个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五角大厦咧有机会咧会嘥咗呢啲钱啊， 哦 系，系啦，咁因为你唔用好唔用好咧，咁理论上就应该唔用噶嘛， 哦系， 咁咪要由头搞个咯，咁所以咧而家呢单嘢咧好难讲，嗱不过咧嗱我哋又睇翻咯。即系咧，你话 hacker 咧互相 hack 咧，我想讲嘅呢啲嘢就冇乜特别嘅， 系正常都有啦。 基本上咧就每个国家都有噶嘛。其实就算北韩都有噶，即 系 北韩都会 hack 噶。不过佢问题就是原来佢哋咧唔系 hack 军事嘢，就要 hack 咩咧？就 hack 你哋 ，hack 我哋，就搵我哋搵笨啊嘛，系咪 wanna cry 嗰啲啊？咁啊，搵钱啊嘛， 绑架软件啊 系。系啦，搵钱啊嘛。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啲大国一定有。你话俄罗斯有冇？俄罗斯有啦。 俄罗斯最出名。 但系其实全世界最劲系边个咧？ 都系美国。 都系美国，其实。所以其实美国 hack 你，但系最劲嘅地方就系佢 hack 完你啊。 你都唔知啊。 你未必知道，或者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佢好多嘢收埋咗嘛，收埋几部量子电脑，我都唔知啊。 系啊，其实我有时 即系攞部量子电脑嚟 hack 部普通电脑，其实系。 我有时系极度怀疑咧，美国佬可能连外星人都 hack 到嘅，咁啊立埋啲外星科技翻嚟。 系 啊，好鬼劲。好啦，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其实就唔系好特别嘅啫，即系大家知道一下就得噶啦。好啦，咁另外咧，我哋下一单咧讲下咧就系呢个嘅。美国啊，有个叫做 MQ 四啊，一个无人机啊。咁如果你睇样咧，其实有冇发觉咧？通常而家啲机咧都系类似咁嘅双尾翼啦， 系啊， 系嘛？然之后一个好长嘅两个主翼啦， 隐形啲啊嘛，跟住你长翼就滞空时间耐啲啊嘛， 滞空嘅时间耐系嘛， 悭油啲啊嘛， 系啦。咁咧同埋就当然佢嗰个镜头咧就非常之好啦，光学嘅镜头。咁咧呢个咧我哋叫做MQ 四嗱，呢个就咁嘅，不嬲咧都有一个叫 RQ 四。RQ4 咧，大家都知道 global hawk 嘛，全球鹰啊。咁大家知道其实全球鹰咧，其实本身咧就已经系常用嘅，即系空军一个版本去用咁样咯。 系 咁咧，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就我哋之前曾经讲过佢丰功伟绩，其中一个咧就截到咧北韩咧就玩走私友嘛， 系 就俾夹到系台湾嗰 part 啊嘛。 MQ9 嗰部 系嘛，系啦。咁依家咧就讲翻咧就另外一部啦 ，MQ4 啦。 MQ4 系第二间厂出啦。 嗱，睇翻下呢个咧就应该系格鲁曼喎。 系咩？ 系啊，咁咧就40尺长噶， 哦， 即系40公尺 ，sorry， 系啦，40米啊。 系啊，系非常之长， 好大啫、 啊。咁所以个滞空时间就非常之长咯。咁一定系长过机身噶本身。 系咯、 啊，系啊，机身都系讲紧 14.5 米嘅， 同埋用 jet engine 推的。 系啊，所以系好都几快下噶呢部嘢，应该系、啊。好啦，咁同埋咧，佢最主要咧，成件事最正嘅咩咧，就系、是、第一，佢咧呢部嘢咧个版本咧系会新少少，即系咧佢系比咧全球鹰系新啲噶。 哦，即系雷达、 新啲 噶电脑嗰啲系 新少少， 快啲啦。 同埋咧，佢侦测嘅面积咧系会再大啲咯。 哇！ 仲有佢、哦、可以即时咧个资料链咧。佢可以傳送到俾咩呢？可以傳送到一個偵測嘅形象俾個 P8 喎。咁但係啲 P8 呢，我哋叫海神嘅反潛機呢，其實係美國呢反潛一個主力嚟㗎。依家已經太除咗 P3C 嘅對佢哋嚟講。 哦 ,P3。 咁所以呢依家呢佢哋如果有咗 Global Hawk, 再加埋呢個嘅波塞冬呢，成件事呢就好恐怖，因為呢覆蓋嘅範圍呢可能講緊成個西太平洋呢，佢一次做任務呢，佢成個西太平洋睇晒㗎啦。所以咧，你下面咧，中国有任何嘅潜艇咧，都死紧。好啦，咁如果我哋又讲第二样啦，就话、是、如果印度洋，因为咧，依家中国个战略突破口喺边度咧，就喺南海嘛。南海系佢核心，而南海点解系核心？就因为潜艇可以去到500米嘛。嗱，我哋假设同埋我哋假设咧，解放军咧嗰、那个潜艇嗰个潜嗱，理论上咧，你个核潜艇，如果你潜唔到大概500米咧，其实冇乜战略用法嘅。你得个二三百米咧，你嗰啲反潜机系揾到你嘅。 哦 okay、 所以你唔潜翻500米都冇乜用。好啦，咁当然咧。你话潜到500米，大陆啲艇得唔得咧？我个人认为，如果你都仲有龟背咧，你潜500系有啲问咯。咁如果你成个壳做得好靓，例如俄罗斯嗰啲啦，即 系 可能就算你咧大陆咧可唔可以潜到500咧？我谂基洛级咯，基洛级可能可以潜得低少少。咁但系你知基洛级俄罗斯嘢嚟噶嘛？咁所以咧，同埋佢柴电噶嘛，即 系 你唔可以潜太耐。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大陆依家咧就系、是、美国咧，佢系用呢个 P 八再加呢个 MQ 四咧。咁成件事佢就可以封锁晒你印度洋同埋东海同埋南海所有嘅出口咯。咁所以咧，佢对盟国嚟讲咧系一个好安全嘅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咧、那个意味咧，其实进咗关岛咧，讲俾大家听咧，其实佢而家咧就有意令到咧中国嘅潜艇封锁喺南海，起码佢有样嘢咧就佢、是、出唔到西太平洋。 哦， 咁咧就可以压制佢就唔好出到去呢个嘅夏威夷，然之后就射导弹咧炸成个美国全境。咁就做唔到呢樣，咁就做唔到呢樣嘢咧。其實喺一個核威脅嚟講咧，大陸就係廢咗噶啦，咁啊廢咗武功，咁咧美國就唔使驚佢咯。所以大家咧留意咧，其實軍事消息咧好多時咧就係、是、你齋睇咧就冇咩好睇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背後分析咧，其實講緊咧美國係全面部署點樣反制中國， 好似圍棋咁咯，你出一步我出一步咯。 係噶，所以如果你睇咧，其實依家咧美國係喺防守上咧已經係步步咧係防，即係大陸最勁係導彈啊嘛，我就係每個位我都截到你。即系咧，你射之前我就会消灭咗你噶啦，因为我揾到啦嘛。咁所以呢个 系 好劲嘅。好啦，另外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 F 十五。 诶， 咁 F 十五咧，大家知 呢单早几日， 系早几日噶咋呢单嘢，系啦。咁咧就嗱，就有架 F 十五啊。咁咧就喺呢个嘅冲绳啊，加首立空军基地。你知呢个基地都好大嘅。 系。 咁咧就一架 F 十五 C 啦。咁咧就凌晨嘅时候啊，咁啊坠机。 哇 ，C 都够咯。 C 啊，但系 C 都系主力嚟噶。系啦，咁有个飞行员咧就弹咗出去啦，咁咧佢都好彩冇事， 系断咗脚 都唔紧要嘅，咁但系可能都飞唔翻咯，有机会啊， 如果身体状况 未必 fit 到啊， 未必 fit 到系， 系啊，唔知道，但系执翻条命都好彩噶啦，其实，因为你夜晚好难救， 系啊，再早礼拜台湾嗰单嘢 F 十六又系， 哦，嗰个似撞山啊， 系咯， 撞山就直头咧撞到个人 散 晒啊， 系咯，散晒， 系啊，即系呢个都即系觉得真系好悲哀，咁但系咧军人咧就有时有呢个死嘅觉悟啊。咁即係保家卫国啊，男儿啊，咁咧讲翻呢个 F 十五呢一个飞行员咧，就紧急跳伞啦。其实佢真系好彩噶，你咧遇上咧日本仔咁高质咧，捞翻你上嚟啊！ 哦， 哇！如果呢个咧中国飞行员，大家觉得会点啊？ 即刻出直升机， 即系我谂咧，大家掟种落海咯，呢啲咯， 搵都唔知去边。 咁啊，等啲鱼唔会食咗佢咯， 唔知去边。 唔系点啊？真系好似屈完咁救佢啦，系咪？即系所以都好麻烦。咁咧就当然啦，搵即系用咗 U125嘅搜寻机啦，同埋用咗呢个海鹰。 系 啊 ，UH 六十咯，揾翻佢出嚟咯。咁啊，好快揾翻。咁但系咧，当然其实而家咧就要揾翻个失事原因啦，系咪？ 系。 咁当然我哋都谂，其实嗱，通常得几个啫，一个就有雀仔啦。不过夜晚就应该有雀仔机会会细啲啦。 系瞓觉嘅 雀仔。系嘛，雀仔啦，系咪？另外一个情况咧，会唔会系咧？啲机件旧咧，定系有啲机件跌咗咧？即系喺有啲螺丝啊，成甩咗咧。 有机会啦，系啊。 都有机会，因为咧，其实喺美即系喺呢个嘅日本咧，飞嗰啲 F 十五咧。其实都应该是很旧下噶啦， 四十年啦， 系啊，咁飞咗好鬼耐，咁所以都有机会咧系会出事咯。咁当然啦，佢嗰啲就唔系 F 十五 J 嚟嘅， 佢嗰啲咧就真系 F-15C。咁咧，你话系美军自己做翻维修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你话个问题会唔会少啲咧？咁所以你睇翻咧，就可能其实都系一啲个别意外啦，有机会啊。 我早几个月都讲过话，美军啲妥善率佢差咗嘛。 差咗噶啦，喂！但其实你点差都仲好好多。 个量大啊嘛， 因为真系量大啊， 即系七成或八成，对佢嚟讲其实分别不大。 就算六成啊，你有八成都唔够几多噶嘛。嗰度系问题嘛。 系 啊。好啦，咁讲多单啦，咁咧就讲呢个嘅 B1 喎。 系。 B1 近排要停飞喎。 系 Alex， 系啊， 系啊，停飞嘅问题系咩咧？原来佢哋话弹射椅， 系弹射椅失灵啊嘛， 失灵， 系啊， 好搞嘢， 即系将个盖弹开咗， 系， 但系个人飞唔到出去， 哇，咁大镬啊， 系啊， 佢就系咧变咗就即系佢可以打开个盖，但系咧继续喺度， 系啊，个人仲喺度， 咁点算啊？自己跳出嚟， 咁冇错，安全降落， 反转部机， 安全降落最尾， 系， 但应该实佢已经弹，已经体验咗弹射程序，但系佢 系， 咁啊唔系头，唔系司机位，唔系副机司机位有事， 系 后边嗰、那个嗰、那个系咪叫武器官啊？ 因为佢有四个人嘅， 四个人系 后面嗰两个， 后面嗰两个 系后面嗰两个， 有一个唔得， 有一个唔得， 系啦，有一个， 哇，咁啊好惨， 系啊。 OK， 即系其实因为咧，嗱 B 一 B 呢部机我哋有机会，我哋好似未做过特辑噶呢个。B 一 B， 大家知唔知 B 一 B 系点运作噶？佢系前两个后两个嘅，前两个就负责飞，后两个武器武器官 系啊，雷达官。 武器官咧两个都仲有唔同嘅，一个系做气象嘅，一个就武器咯，跟住两个飞嘛。佢哋咧系隔住嘅， 系咩？ 佢哋四个唔系见到面嘅， 哦， 系啊，即系佢哋系其实好似两个 office 咁样运作噶， 哦， 好鬼过瘾噶。 有冇厕所噶？ 我怀疑都系冇噶 B 一 B， 呢边冇， 都系辽代啊， 辽代， 我相信都系辽代， 咁开大咪大喎， 系啦，呢啲咧全部机师咧都系控制饮食噶嘛， 哦， 喺12个钟之前系要啲饮食嘅调节过噶嘛， 哦 ，OK， 唔系话喂你即刻飞啦咁样，唔系，即系你话今日 on duty， 嗱我同 Alex on duty， 系， 我哋咧系要 on duty 大概15至16个钟啦， 系， 咁呢15、16个钟咧饮食咧系冇得你拣嘅，食乜咧全部统一处理， 哦， 而你饮几多食几多咧，同埋休息几多咧系强制嘅， 哦， 所以咧就确保你嘅身体系 计到尽啊， 系啊，所以军人嘅生活咧就要好有呢个嘅规律啦，咁呢单嘢咧 B 一 B 咧我谂咧。如果你咁样揿飞咧，就快啲搞翻掂噶啦。咁啊，金仔最开心啦，当然成件事系嘛。 好， 咁你唔可以用 B 一嚟赞我啦。好，咁呢一节嚟 呢，B 一同 B 米二都冇分别嘅，其实。 好，呢一节嚟呢度。